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。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，每天0点12点播出。 请欣赏钢琴大师阿格里奇1965年在获得肖邦钢琴比赛一等奖时演奏的肖邦作品，曲目有 D 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、D1-D3马祖卡、F 小调夜曲、升 C 小调谐谑曲、降 A 大调英雄波罗乃兹舞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